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13集，俊秀少年。 他们也太放肆了。 东厂的人什么时候不放肆过？不管哪一任天子在位，都离不开他们。他们也确实有放肆的本钱。只不过，先前几个人还起码维持着表面上的和平，现在则彻底撕破了脸。 大人，那咱们怎么办？ 唐范倒不是很在意。早晚会有这么一出，没了张屠户，咱们就得吃带毛猪不成？他们能忍耐到现在才出声，已经是很给面子了。东厂的人嚣张惯了，这也是曾培与吴宗两个小小翻译就敢对唐范指手画脚的原因。但唐范早有心理准备，对此谈不上愤怒。二人说话之间，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，有不少人从船上下来，说说笑笑地往扬州城走去，准备体会体会那扬州城闻名天下，连当年隋炀帝都禁不住专程修了一条运河南下的美景美人。若是那来过扬州的人，此时便正好引以为豪地说起那扬州典故，什么早上皮包水，下午水包皮，晚上皮压皮，听得旁人垂涎三尺，口水横流，越发对扬州城充满了向往。钱三儿在岸边听说了一耳朵，满脸羡艳地走回来，问唐范： 大人，皮包水是什么？水包皮又是什么？怎么听着就让人觉得销魂呢？ 这句话大意是说，扬州人早上起来喝早茶吃点心，下午就在浴室里度过，扬州有这种衣裳。不过这种生活一般也就是有钱人家才有闲情去过的，寻常百姓为了一日三餐生计奔波尚且不及，哪来的心思去玩这些东西啊？ 大人，听说您老家是江南的，莫非就是扬州人士？ 我老家不在扬州，但是离得近，所以对江南一带的民俗也还算熟悉。钱三儿眼珠子一转，嘿嘿笑道： 那还有晚上皮压皮呢？ 唐范睨了他一眼，这家伙明知故问，居心不良。你是不是也想下船进城走走啊？钱三儿顺着杆子爬。 哎，那也得要大人同意才行，东厂那俩龟孙子靠不住，我可不能单独将大人留下来。 说吧，他闲着脸。 大人，您不去啊？ 唐范摇头。其实别说钱三儿，他也想进扬州城走走，但是未免落人口实，在到达苏州之前最好哪里也别去。曾培与吴宗二人就是来监视我的，你别看他们什么也不做，如果我现在踏入扬州城一步，等我回去之后，一条罔顾朝廷差事私下寻欢作乐的罪名就可以扣在我头上。钱三儿义愤填膺，却又不敢说什么给唐范招祸的话，只得露出一脸愤愤不平。行了，我不能进城，你倒无妨。如今虽然天色晚了，不过那些客栈酒楼去都还开着，要到亥时末才会打烊的，与北方不同。你去逛一逛，顺便给我打包几份吃食来。钱三儿眼睛一亮， 大人想吃什么？ 一提到这个，唐范忍住口水泛滥的欲望，努力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。要一份三丁包，鸡汁煮干丝，琵琶对虾，翡翠烧麦，其他的你看着买吧。 好嘞。 钱三儿得到首肯，恨不得立时就长翅膀飞到那城内。唐范不忘交代道：如今临近观音得道之日， 城内有通宵达旦的灯会，热闹倒是不少的，但你切记不可留连那些秦楼楚馆，否则你也不用回来了。钱三儿见他面色严肃，原本还有些飘飘然的心思立马就收敛了，一一答应下来，然后便离船上岸。钱三儿走后，唐范觉得有些乏味无聊，便也放下书本走出船舱，到甲板上透透气。夜色浸染下，两岸烟柳已经没了颜色，浑然不复白日里的翠绿，但随之燃起的却是点点烛火星光，轻轻摇曳倒映在水面，仿佛多出了一个琉璃世界，令人不觉今夕何夕。这便是江南水乡的魅力，没有了北方的风沙侵袭，日复一日，一年四季俱是一般美景，也难怪许多北方人来到这里就不愿意走了。扬州城更是其中翘楚，唐范站在船上遥遥望去，已可见到满城灯火辉煌，映如白昼，让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与姐姐来扬州城玩耍的经历。一晃眼便已这么多年，景物依旧，人面全非，若不是此行有两个东厂番子盯着，他必然是要故地重游，进城看一看的。 救命，快来人，有人落水了。 一声尖叫划破寂静，也打断了唐范略带伤感的回忆。他举目望去，便见河上不知何时聚拢起几艘船，其中还有两艘是画舫，水面上隐约可见动静，好像确实有人落了水。然而稀奇的是，这边有人在喊救命，那边画舫上却传来嬉笑之声。船边出现几条人影，唐范仔细一看，仿佛是纨绔子弟在说笑取乐，有的挽起袖子准备下水，却还磨磨蹭蹭，奇怪得很。 大人，几位大人，那里有人落水了，咱们要不要救一救啊？ 说话的是其中一名船工，他见唐范和曾培等人都走出来看热闹，便赶紧请示道：怎么回事？ 小的们也不太清楚，落水的好像是一名女子，方才旁边那两个画舫的纨绔子弟出言不逊，还已经上了船去，结果推搡起来，那个女子便掉下水了。 曾培不悦： 救什么救，那里那么多人，由他们去救就行了，咱们是奉命来办差的，可不是巡河的捕快，别多管闲事。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没看到也就罢了，既然看到了就下去救一救吧。然而就在他们说话的间隙，那头一艘小船上已经有人身形矫健地一跃入水，朝溺水之人游了过去。对方水性极好，不一会儿就将人捞住，一边拽往官船这边来。船工们见状，连忙七手八脚地帮忙将人捞上来。此时边上几艘船离落水的人都不远，目测距离相当，不过那女子的船上还站着两名纨绔子弟，救人回去无异于羊入虎口，而旁边几艘船又不够大，相比起来无疑是唐范他们这艘官船更气派可靠一些。然而等到人被拖上甲板，唐范他们才发现被救上来的居然还是位国色天香的美人。借着盈盈灯火的照应，那少女就躺在甲板上，闭目昏迷不醒，薄薄的春衫遮不住玲珑身段，绑好的辫子也在水中散了开来，一头湿淋淋的长发贴在双颊，越发显得面色如雪，眉若远山黛青，唇如樱桃猩红。那一瞬间，唐范心头浮现出这样一句话，便是他脸上也不由略过惊艳之色，更不必提其他人了。一行人正瞅着这名女子不知所措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若对方是良家女子，将人救上来已是极限， 要是为了救人做出什么事，他就算醒过来了，只怕名声也没了。尤其是从先前那番动静来看，被纨绔子弟调戏就要跳河以证清白，这女子估计也是个烈性的。曾培和吴宗二人倒是跃跃欲试，没奈何唐范就在一旁，他们也不敢造次，否则很容易落了唐范的把柄。唐范的注意力只在少女身上停留了一瞬，随即就落在那个救人的人身上。对方看上去20出头的年纪，灯火中眉目俊美，一身白衣此时湿透了，正紧紧贴在身上，然而却不显狼狈，反而透着一股潇洒英姿。唐范正要说话，便见那少年又转身跳进水里，朝女子先前所在的船游了过去。所有人都被他这突兀的举动弄昏了，却见那少年很快游到船边，双臂一按船舷，身形随即一跃而起，稳稳落在甲板上，漂亮利落之极。接下来那少年将船上两名纨绔子弟都打入水中，又让那艘船上的船工将船驶进唐范他们的官船，把落水女子的两名婢女带了过来，让他们用力按压那女子的腹部，给女子渡气，好事一番折腾才将人给救活过来。被少年推入水的两个纨绔子弟又是叫骂又是呼救，他们所在的画房又忙不迭地驶过去救他们，场面一时混乱之极。吴宗对美貌少女的存在没什么意见，却对那少年不经他们同意就自作主张将人带上船来意见大得很，便斥道： 你是何人，竟敢擅闯官船，可知这艘船上是何人所住吗？ 那少年懒懒道： 不管是何人所住，总不会是你做主，既然不是此间主人，那就一边待着凉快去吧，楚人家都没有开口，你出什么头？ 好大的狗胆啊，你可知我们是什么人？ 吴宗，如果我没记错，这艘船上好像还是由我做主吧。曾培和吴宗横归横，他们实际上也不敢针对唐范如何，充其量只能对他虚言恫吓几句，然后在背地里使点小绊子。除此之外，他们的职责就是保护唐范的人身安全，这一点是不会变的。如果唐范出了事儿，那么头一个倒霉的肯定就是他们。所以听到唐范这句话，吴宗脸色变幻，最终也不敢说什么，只能悻悻住嘴。因着对方救人的举动，唐范朝那少年和颜悦色地笑了笑。对方愣了一下，一反方才的傲慢，脸上居然浮现一丝赧然，也露出两颗虎牙，回忆羞涩一笑。不过唐范却没顾得上理他，他的视线已经转向悠悠转醒的少女。姑娘既然已经醒了，就回自己的船上去吧。少女脸色苍白，神情还有些迷茫，她在婢女的搀扶下站起身，周围全是男人，她身上的衣物却全湿透了，方才也不知被对方瞧见了多少去。听闻唐范的话，顿时反应过来，露出羞愤难堪的表情。幸好扶起她的婢女随身带了披风，当时便已紧紧裹在少女身上。 多谢关老爷搭救，且容小女子先去洗漱换装再过来答谢。 不必了，你自回去吧。眼下情形实在过于狼狈，少女咬住下唇盈盈一拜，便在婢女的搀扶下先行回到自己的船上。画房上的纨绔子弟被搭救起来之后心怀不忿，还想围过来找麻烦。唐范抬了抬下巴，对船工道：去跟他们说，东厂在此办事，若是不怕麻烦，便只管上来。船工依言前去传话，果不其然，一听东厂的名头，那些人简直跟见了鬼似的，哪里还敢过来讨什么公道， 当即就调转船头飞快地跑了。如果唐范方才祭出自己御史的身份，只怕还没有这么管用，真是令人好气又好笑。解决了那帮泼皮子弟，唐范才转向方才那下水救人的少年。阁下路见不平，仗义相救，此行大有侠风，还未请教高姓大名。少年拱手笑道： 在下陆林溪，字义清，乃嘉兴平湖人士，偶然路过，出手一救罢了，当不得什么侠风。阁下坐着官船，想必是朝廷命官吧，在下这项有礼了。 他没有自称草民，身上应该是有功名的。唐范便轻轻颔首：你身上都湿透了，先去换身衣服再来叙话吧。少年身强体壮，在船上站了这么久也没感觉，被唐范提醒，笑嘻嘻道： 不巧得很，今夜泛舟游湖，租的是一艘小船，并未准备换洗衣物，大人若方便的话，能否先借用一套，义清日后定当奉还。 这陆灵溪脸皮不可谓不厚，胆子也不可谓不大，明知道唐范是朝廷命官，还敢用对平辈朋友的口吻对他说话，偏生又令人生不起任何反感。唐范性格随和，也没有摆官威和他计较的意思，便亲自找了身干净的衣物让他换上，又让他到茶厅找自己。这陆灵溪身形修长高大，唐范的衣服穿在他身上，不仅未见过分宽敞，反倒显得有点局促。不过他皮肤白皙，风采翩翩，纵然略有不合身之处，也能让人忽略过去。你出身平湖，想必认识陆鼎陆侍郎啊。 大人所说正是族叔。 少年眨了眨眼，露出些许欣喜。 您认识叔叔？ 唐范摇摇头：神交已久，不过来往不多。平湖陆氏是大族，想来你们彼此应该都是认识的。少年眉眼弯弯： 可我还不知道大人尊姓大名呢。 左迁都御史唐范。少年吃了一惊，睁大眼对着唐范看了又看，直到唐范微微挑眉，这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 久闻唐大人断案如神的名声，今日见到难免忘情，一清失礼了。 你可是有功名在身？ 是，前年侥幸中了秀才，之后禀明父母辞别家中，出外游历，至今两年有余。 我观你举手投足之间动作敏捷，不似一般文人，这是还学了武艺？ 大人果然名刹秋毫，在下确实拜入少林司慕莲大师座下学艺数年，算是少林的俗家弟子。 哦，如此说来也是文武双全了，你这是准备归家探望父母了？ 是，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晚点再回家。 这是为何？少年拱手长揖到底： 因为遇到了大人，一心对大人仰慕已久，希望能与大人相处长一些，以便聆听大人训示，不知大人可否满足在下这个小小的心愿。 唐范的人缘不是不好，可他从没见过这样刚见面就满脸如沐之情的崇拜者，若换了他老师那样的学术大家，这并不稀奇。虽说唐范因为断案的缘故多了点微末名声，但他也未曾想过自己的名气竟已大到这种程度了，偏偏眼前这人一脸至诚，还长了一张好脸皮，饶是唐大人也难免犯了以貌取人、爱财惜财的毛病。自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陆灵溪来自平湖陆氏，这个家族世代官宦，几乎每一代都会出进士，与之交好并无坏处，以这少年的人品资质，指不定十数年后又将是冉冉星星一颗。